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5集，驿站。子时两刻，星垂平野，萧迟也站在沙丘上，喝着他剩余的马上行，烈酒冲到喉咙里，他咽得很慢，让辛辣长时间地停留在口中。入夜后的风会加剧，黄沙埋过浪淘血腥的马蹄，两刻一过，萧迟也就看见了回城的海日谷。海日谷下马，摘掉遮蔽口鼻的面纱，偏头啐了几口沙子。 大兰台同意了。 萧迟也没开口，后边的陈阳问：“ 你说了什么条件？” 我们给他锁天关东部的草野，那是有熊部的故土，达兰台想要回去。 你给了他们宽阔的草野。 萧迟也重复地说道。海日谷微微举起双手，对萧迟也说： 父君要给有熊部汉蛇部的领地，那里更肥沃，我认为我的谈判更加划算。 汉蛇部的领地靠近离北，把有熊部迁到那里更容易掌控，这才是兰州想要的结果。可是你却把他们推回了雪峰东侧。 萧迟也把酒囊拧紧，扔给了旁边的陈阳。 雪峰东侧没有眼睛能盯着他们。 海日谷追了几步，跟在萧迟也身后。 有熊部念旧，汉蛇部的领地再肥沃，都难以撼动他们的决心。二爷，只有雪峰东侧能打动达兰台，况且那里的草野已经快消失了，他们终究还是要向北迁徙。 你在耍花枪。 陈阳侧身靠胸膛挡住了海日谷，他抬臂隔开距离，没有让海日谷继续追着萧迟也跑。 你没有跟达兰台谈青蜀部的领地。 作为诱饵，青蜀部的领地也是中伯的筹码，在沈德川的预算里，海日谷应该先跟达兰台谈青蜀部的领地，最后再抛出汉蛇部的领地。但是海日谷没有这么做，他懂得在其中为自己谋取利益，他想要用雪峰东侧的草野把汉蛇部的领地换掉，把这块肥沃之地留给他自己率领的黑蝎子。萧迟也已经上了马，陈阳还挡着海日谷。海日谷不能推开陈阳，他在原地烦躁地走动，冲陈阳无可奈何地打开手臂。 你该自己去跟达兰台聊聊天，看看他会不会按照你的猜想走。 陈阳把海日谷蹭歪的佩刀带正。 他已经按照你的猜想走了，你想要汉蛇部的领地，府君自然会给你，但不是用这种办法。你待在府君身边这么久，却根本不了解你的主子。 海日谷像是不欲跟陈阳争吵，他转过身背对陈阳，陈阳退后几步要去追萧迟爷的马。海日谷面朝平野，就在此刻用边沙话说： 你当狗的样子很虔诚。 他说完回过头冲陈阳笑了笑，仿佛无事发生。陈阳登上了马鞍，也冲海日谷笑了笑，在调转马头时同样用边沙话回答： 杂种艳羡的眼神也很虔诚。 操！海日谷被陈阳接近汉蛇部口音的边沙话吓了一跳，他到这里前中伯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边沙话。 我没什么出彩的地方，就是学边沙话挺快。你在格达勒学的是辽音部口音，其实不太好听。 陈阳礼貌地说： 再废一句我就砸烂你的头。 海日谷措手不及，听话的点点头，注视着陈阳策马离去，扬了他一脸灰尘。萧迟也回到边郡，没在帐内找到戚竹英，他绕了一圈到另一个帐子里看见了大帅。戚竹英才醒，听着动静歪身出来冲萧迟也打了声口哨。萧迟也扶着狼里刀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。戚竹英唇间的胭脂涂了一半，他两个小拇指的指腹上 都沾着这点红，但不是自己在涂，而是附身交给了花香衣。花香衣抬着身，仔细地替大帅把唇上的胭脂涂匀。 这个颜色真好看。 花香衣的声音柔婉， 配大帅正好，夜里不显眼。 他把最后那点涂好，侧头笑着问萧迟夜：“ 好不好看？” 萧迟夜抱臂，看了半晌，难得迟疑：“ 还行。” 戚竹英不是没上过妆，她常服在家或是朝服赴宴的时候都会点妆，但是任凭萧迟夜眼力超群，也没看出来这胭脂跟大帅平时涂的有什么不一样。 你就不懂了。 花香衣用仙纸拨开自己膝头放着的帕子，里边包着个镂空嵌珠的小镜子，他拿起来举给戚竹英看。戚竹英就着帕子把手擦了，在镜子里只能看见自己的唇部和下巴，他笑起来：“ 好看啊。” 萧迟也等了片刻，戚竹英就放下帘子出来。 大夫人是来给我算账的， 戚竹英说道。萧迟也朝着空旷的夜咳了一声。 哦。 萧迟也侧眸看着戚竹英，大帅年轻，但也不年轻了，起码对于女子来说，他早就过了适婚的年龄。萧继明和陆广白跟他关系好，却没询问过他婚配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戚竹英嫁不了。 三小姐心算了得，我在去都时就有所耳闻，你府上账目繁琐，有他相助如虎添翼。 太后倒了，他在启东不比从前，薛延清查完传承就是嫡承，花家岌岌可危，不让他待在我身边，我怕家里的姨娘胡闹。 戚竹英身上还带着点脂粉味，他没掩着这个解释继续，而是调侃道：“ 况且我这么喜欢女孩。” 萧迟也站定，两个人已经登上了城墙。 你的蝎子回来了。 戚竹英说道。萧迟也指着东南方。 有熊不愿意给你让开道路，他们想退到锁天关东部草野，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 戚竹英抬起的脸映在火光里。花香衣说得不错，这种颜色的胭脂不显眼，被夜色沾染了，就像是戚竹英原本的颜色。他神情玩味， 达兰台傻了， 放弃清蜀部的地盘，回到已经被黄沙埋没的雪峰东侧，哼，这是傻子才会做的事情。 哼，他不傻，他给你让开道路，想要你绕到格达勒，等你到了格达勒，他就是卡住你退路的手，那个时候对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。 那达兰台还是个傻子，因为这么浅显易懂的战术，你和我都能看得出来。 戚竹英指尖敲打着壁侧，他眺望着夜色深处。 你跟陆广白混久了，学的都是他的土气，站在地上就想掘地三尺，恨不得把方圆数千里的地形都记在心里，却忽略了部族本身。 戚竹英绕开萧迟夜，他撑着墙垛轻巧地翻了上去，踩住豁口，弯腰检查着墙头激怒。 达兰台给我让开道路，我猜他不会回族，有熊部没有那么多战士，达兰台只能选择集中兵力，否则他抵挡不了任何一方的攻击。 萧迟也想了须臾。 你是说达兰台要集中兵力攻打其他地方？ 我离开边郡，这里的40000守备军要走一半，没有了陆广白，就没有能跟他们打来回的将领，此时不攻更待何时？ 戚竹英说道。 那也不划算啊，姐姐，既然达兰台兵力不够，那他打掉了边郡，你就会很快回城，他还要受到后方苍郡守备军的袭击，根本守不住边郡。他费尽周折到这里，不会像哈森一样只是为了粮食。 戚竹英直起身，侧头时被风吹乱了头发，他不像陆广白那样继续推演，而是说：“ 那我们试试好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